哈哈文教授、卢教授，你哋好啊！我系冯天乐，非常之荣幸可以同两位前辈一齐学嘢，可以探讨啊香港六七十年代嘅电影嘅、 啊嗯。不如叫我同辈好啲、啊。系啊，阿卢伟力就前辈，不过咧佢而家咧就系拍紧车吓。咁咧，其实今日嘅题目咧就好啱卢伟力嘅，因为佢教书都教咗好多次啊，关于呢个香港六七十年代嘅电影吓。咁啊嗱，冯天乐，你照计嗰阵时都未出世， 系我八十后嚟嘅。 系啦，咁啊，你喺咩途径会睇到多啲关于即系香港嘅电影喺六七零年代有影响？ 咁其实就几有趣噶啦。咁我哋。我哋知道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香港人，我哋比較係夜瞓覺噶嘛。咁你知道夜晚瞓覺咧，就瞓唔著覺，就會出嚟睇只粵語長片就有好多噶咯。 誒，點解肯睇呢？因為誒啲人咧就有一段時間就叫做粵語殘片啊。咁啊，每逢我哋咁講就俾人鬧嘅，即係冇一啲都唔尊重啊！啲前輩真係好努力嗰陣時。 其實就係唔夠尊重嘅，因為所謂粵語殘片，只不過係因為嗰陣時嘅攝製技術嘅一啲限制啦，同埋因為嗰個片放得耐咗，咁我哋要還原佢嘅時候咧。嗰啲聲音效果啊，或者啲畫面有時有啲唔係咁靚嘅地方咧，於是啲人就話佢係殘片，但係其實有好多新出嘅電影其實都喺嗰度偷竅翻嚟嘅喎。 冇錯， 所以我又覺得係應該要肯定翻佢哋嘅努力。咁而事實上，點解我會中意睇呢啲舊嘅電影咧？就因為我本身係研究歷史嘅人嚟嘅，即係我係台灣政治大學嘅歷史系博士啦。咁所以我就對歷史會有一種。比較濃厚的興趣，而我對歷史產生興趣咧，特別係中國近代史，就是因為我看了李小龍的《精武門》 ，哇！個影響真的很深遠啊，真係唔單止係 我哋睇黃飛鴻啊、李小龍啊，咁成日同洋人決戰嘅，咁我就會很有興趣想知道，咦？呢啲事是真定係假嘅咧？即係我以前係。對陳真的事蹟深信不疑的，我小時候我信了很多年，我一直以為咦陳真打日本人因為太精彩了，我看李小龍表演的時候那些日本人送了一塊東亞病夫的牌匾，當這個霍元甲被毒死的時候，然後這個陳真要幫師傅報仇去踢館，使用呢個雙截棍啊、截拳道打到嗰啲日本人一撲一碌嘅時候，然後送翻塊東亞病夫嘅片俾佢，然後話我哋中國人唔係東亞病夫。咁但係即係做到好後期，我先知道原來呢個係倪匡度身訂造嘅一個角色，就冇陳真嘅個人。不過幾有趣嘅，咁其實根據次官所講咧，就陳真咧就應該係。即係霍元甲死咗之後嘅治喪委員嘅其中有一個人，即係有一個叫陳真嘅人，不過僅此而已啫。但係其實嗰啲事蹟全部都係虛構，但係已經唔重要了。因為自從有咗呢個倪匡即係塑造陳真呢個角色之後咧，就差唔多套套精武門都係一定係有陳真呢個角色，而且一定有送還東亞病夫牌匾呢一個情節喎。 係啊，嗱啊，啱啱盧偉力咧就嚟咗啦，咁我又想問一問啦。啱我哋傾開嘅就話。當年呢個李小龍電影個影響，咁啊，因為咧就馮天樂咧，佢比我哋年輕啲啦，佢八十後出生啦。咁對於粵語六七十年代，我哋今日講個主題啊，香港電影六七十年代咧，佢嘅涉獵咧就係由於佢讀歷史咧而去回顧嘅，作出個回顧嘅。咁啊，但我哋真係喺我哋成長階段咧，粵語電影對我哋好大影響，因為喺日常生活裏邊咧，最大嘅娛樂其實就係。去一些電影，譬如話我就係住喺深水埗嘅，又最近咧就係有北河戲院啦，有明星戲院啦，咁嗰啲咧都係喺排曬隊入場咧去睇嘅，可能一毫子，然之後一個大人帶一個小朋友就可以入場噶啦。咁咧就有時唔知帶一個帶幾個啊，左邊咧就坐喺膝頭哥，右邊有踎喺度，然之後咧後邊又孭住一個細路咁樣樣，但係大家都睇得好投入。當然，直至到就係電視機入咗去家庭啦，家庭裏面所播出嘅粵語片咧，又再次俾我哋有個重温嘅機會。 其實六七十年代嘅香港電影咧，其實就除咗粵語片之外咧，國語片係好重要。 係啦，係啊，冇錯。 咁其實自從1938年開始，香港有第一套國語片之後咧，四十年代尾咧，由於有大量北方嘅。移民啊，北方嘅移民，另外仲有一啲資金，另外亦都有演員啊、編導啊咁樣咧，由上海嚟，所以咧就有國語片市場。咁所以由四十年代尾開始，一路到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中咧， 香港是國粵語片並行的。 是啊。 並且有幾年呢，就是70年代初有幾年呢，是沒有粵語片生產， 是啊是啊， 而只是國語片獨挑大梁添嘅。咁嗱，呢個係第一個好重要嘅 資料啦， 文化現象。 但反而咧，因為我成長咧，同阿盧偉力都相似咧，就係、是中國即係喺香港當時嘅人口咧，講粵語嘅人相當之多， 佔嘅都係大多數到80%。 系啦，咁所以粵語片風行嘅年代咧，就係我係五六十年代，直至佢式微，跟住有國語片咁樣， 然後又再興旺翻。 係啦，咁呢段咧就要你去講。 頭先嗰個國粵語片嗰、那個即係、就是、並行嗰個咧，係六七十年代好重要嘅。其實五十年代都係好重要啦嚇。咁但係我哋今日係講六七十年代。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六七十年代咧就係、是、香港由舊嘅一批電影人。 嗯。 過渡到新一脫的電影人的這個過程，譬如舊一批就是吳楚凡、啊、張英、啊、張活遊、啊、白燕、啊、即是這些、啊、中聯這些，或者是、戲曲就是任劍輝、馬思曾、鳳凰女、麥炳明、啊、新馬思曾， 還有吳君麗、 吳君麗，這些是屬於舊的，即是或者五十年代、很紅的六十年代初都仍然是有一定影響力的， 深入的屋企的， 是民間的，是。但是呢就是六十年代 之後呢就慢慢有一批新的湧現出來了、 嗯、 譬如藍紅啊、謝賢啊、胡峰啊、後來後少少的陳寶珠、蕭芳芳、呂琦啊，這些呢就是粵語片六十、啊、年代。咁而喺國語片咧，六十年代邵氏嘅王國咧，係影響力好大咁。咁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嗯，所以由舊到新嚇。 係有一啲影業公司咧，我哋成日一睇粵語片咧，佢就會出咧，譬如光藝咁樣 樣，屬於新㗎啦 嚇。咁嗰啲，咁咧就分庭抗禮嘅、哦 嗯， 但係大家電影裏邊所描寫嘅故事着重嘅價值，有啲係共通，但係有啲亦都好有偏向。譬如話中產階級啊，亦或平民。百姓啊，或者中間倫理問題咧，呢啲就係共通。 係啊，嗱咁即係嗱，即係第一個現象語言啦，第二個係新舊交替啦。咁、但係咧就六十年代同七十年代咧都有啲差異。 嗯， 應該咁講咧，就係五六十年代嘅香港電影咧，都係屬於即係華南啊。華南嗰個文化系統，好、多價值咧都係華南嘅，即係價值。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呢，就真的出現了本土、香港本土的一些價值了。即是由許冠文、許氏兄弟、許冠傑兄弟，即是那些、半斤八兩啊那些呢，到七十年代尾新浪潮呢、就直情就是香港很多即是現實的反應了。所以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電影呢，對於我們今天這個題目來講呢，就是由舊到新。 嗯， 国语粤语分庭抗礼，而粤语有几年咧系式微咗，然后由本土嘅电影人咧拍翻粤语，令到即系粤语电影或者港产片咧就大行其道啦，个影响力甚至系盖过咗国语片啦。 嗯， 咁所以咧即系有呢个咁嘅。即係觀察啦，文化上嘅觀察。 咁我就想問一下馮文樂啦，喺你喺係啊，馮天樂，你喺呢個台灣政大讀書嘅時候咧， 我以前係浸會中文系嘅，即 係 degree 同 master 都係浸會中文 系。哦，都係浸 大嘅，係 OK。係啦，咁啊，然後咧，我台灣就讀歷史啊。咁啊，頭先我聽個盧教授講咧，我都幾有共鳴嘅，因為咧我都幾中意吳楚凡，因為佢為我哋香港人留低咗好多金句，譬如我哋我哋睇《危樓春曉》，雖然是五十年代的电影，但是我们最出名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是他做的士司机的时候，即是那种两胁插刀，然后去到他做这个香港屋檐下，这个就是六十年代，也是很精彩的，食碗面 反碗底， 是吧，讲他这个，他是做这个朱慧仁这个角色，但是他的准亲家这个，即是唐步法呢，就陷害他，令到他破产，而且他的仔呢还即是强奸埋佢个女啊，咁样害到佢鸡毛鸭血啊，咁呢一种咧就系、 但係嗰陣時嘅中與奸咧，那個角色係好分明嘅，即係我哋可以話係一種扁平人物嚟嘅，佢唔係一種圓形人物嚟嘅。但係即使係咁都好啦，可能藝術上有少少，即係同我哋今時今日有少少瑕疵，可能我哋中意而家即係唔會個奸就會作在一個額頭度，但係我哋要考慮到當其時，即係一般嘅市民大眾佢個教育程度有限嘅時候咧，佢哋可能要中間要好分明。咁亦都係有一個重視倫理家庭為主嘅一個社會，同埋亦都反映到嗰陣時嘅社會好窮嘅，即係嗰種窮咧係我嗰代人都已經係難以想像噶啦。即係我哋講譬如啊，可憐天下父母心嗰啲係咪要當棉被啊？即係然後兩個小朋友都即係冇辦法可以，即係要擠埋一間房啊，甚至話嗰個小學老師啊得罪個校長又俾人炒魷魚啊，然後要動員自己啲仔女去乞食啊，咁差啲仲要服毒自殺，成家都死咧。而嗰種艱難困苦咧，係我哋呢一代人難以想像，所以我都透過睇嗰陣時嘅電影咧，都能夠親切感受到香港人即係嗰個奮鬥嗰個艱辛，同埋我哋今時今日嚟有啲成果係來之不易嘅，因為我嘅一啲體驗嚟。 頭先你講好多情節咧，都係粵語嘅經典電影裏邊咧，好多人都熟嘅。咁有幾可係反映個社會現實嘅咧？ 其實係好能夠反映到社會現實嘅。譬如1953年嘅《危樓春曉》啦。咁佢咧，即係當時咧，就係個活動嘅場景係一個唐樓嘅單位。 嗯。 咁唐樓嘅單位咧，就有二房東嚇、啊，即係包租婆啦嚇、啊，包租啦，二房東兩公婆嚇。咁咧、就另外咧就係、是、李月清同埋高老全啦兩個，佢哋就住閣樓。咁另外咧，頭房就大班王就盧敦，黎卓卓嚇，咁佢哋咁住，咁佢哋有錢啲嘅，有米啲嘅。咁然後咧就有中間房，兩間中間房，一個咧就係頭先啊馮天樂講嗰個的士司機兩公婆啦，啊，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響舞廳翻工嘅舞小姐，叫白瑩啊，紫羅蓮做。咁另外就是美房啦，美房咧就係、是、本來係一家人住嘅。咁但係咧就啱啱嗰日咧，佢哋唔夠冇錢交租兩三個月啦，咁啊搬出咗去住走廊嘅騎樓底嚇、床位，咁就搬入咗張英做嘅小學教師。咁所以咧頭房兩間中間房尾房同埋角仔同埋冷巷呢、這個咧咪就係成個社會嘅階級 係 啦。咁咁頭房啊，可以望到街嘅，咁係比較闊落啲，有露台嘅。尾房咧就亦都因為係尾房咧，所以亦都可以咧好近廚房啊、廁所啊，咁、即係亦都有啲自己私人嘅一啲一個空間嘅。中間房咧就比較屈質啲嘅。 係啊，呢個咧就喺深水埗鴨寮街咧，大部分唐樓嘅間隔其實都係咁嘅。咁咧故事就環繞住整個環境同埋結構啊，建築結構嚟產生啦。咁、後來就有72家房客係嘛？ 係， 都係呢個。但係咧，我想問一下馮天樂就係喺台灣台灣人係會唔會接觸到香港嘅粵語片，同埋佢哋點樣？即係佢哋會唔會喜歡睇咁樣樣嘅咧？ 其實佢哋都幾中意睇嘅，即係甚至乎咧，我有時同佢哋討論啲，即係我哋嘅歷史劇咧，佢我就會話、其實好多情節都係虛構嘅啫，創作嘅啫。咁佢哋又會話唔會嘅，佢話梗係有啲依據啊嘛。咁我就攞大紅袍做例子，我話嗱，大紅袍就係講海瑞，就係、是、海瑞周嚴嵩啦。我話但係入面啲古仔咧，同事實咧基本上係冇咩關係嘅，除咗啲人名係真實之外，我話所以我哋又唔好咁認真，話覺得咧一定咧佢係有所依據，因為台灣人咧佢有時比較認真啲，可能佢哋嗰個即係訓練咧就教嘅啦，言、言必有據，即係等於我哋有時內地有時批評我哋香港電影都會話啊，你哋好似太過憑空創造啦，即係等於以前周星馳嗰啲電影啱啱入國內嗰陣時都受到好多呢啲批評噶嘛，即係甚至唐伯虎點秋香都唔係咁樣嘅，點解識武功咧？唐伯虎咁有時就會好認真咁睇佢，又話啊，我哋呢個咧就係嗰個憑空創作，天馬行空咧，正係有時係我哋嘅特色之所在，咁有時都會同佢哋講下，咁但係咧都幾開心嘅，即係原來台灣人都幾中意睇我哋嘅即係電影嘅，有啲比較舊嘅，即係李漢祥嗰啲，佢哋都有睇嘅。即係如果國語片，即係我睇得最多，我相信就係李漢祥啊，《傾國傾城》啊，啊呢、這個 形同系泣血啊！呢啲咧我睇得比较多， 或者 我哋再讲啲国语片就可能系万古流芳啊！呢、這个李丽华嗰啲咁，我都有睇下咯。如果喺我嘅成长嚟讲嘅， 咁啊，中间有个关键点咧，真系要卢伟你讲下，就系、是、粤语片嘅色味啊！因为我哋见到六零年代咧，大家个精神嘅寄托同埋感情，无论系思乡啦、啊，或者系咁多難民，我哋叫難民嚟到香港啊，個生活好艱難，還是由頭開始人生嘅新一頁，嘅經濟都未搞得掂，咁所以咧粵語片咧，其實係有一個好重要嘅社會功能，係嘛？即係一個凝聚力、新嘅文化身份等等啦嚇。咁、但係點解會做唔掂咧？後來 呢個有一個大環境嘅問題。咁呢個大嘅環境咧，就係、是、其實粵語片當時嘅生產咧，就好靠東南亞市場嘅。因為佢基本上冇咗大陸市場啦。咁即係由五十年代開始咧，除咗少部分左派嘅，譬如新聯啊嗰啲戲咧可以上到大陸之外咧，就其他嘅公司嘅戲咧就上唔到大陸嘅。即使中聯的戲都上不到大陸的，但是中聯的電影人呢在大陸是很受到重視的， 是、 即是咁好了，所以東南亞市場是很大的依賴。咁嗰陣時大家都知道有所謂買片花啦，即譬如話我要拍一套電影，咁我就找到啲明星啦，找到個戲橋啦，咁我就同啲老闆。可能個老闆除了香港之外咧，東南亞都有啲投資嘅。咁佢咧就係、是、投資落嚟，咁變咗我拍咗片之後咧，就賣過去東南亞，咁就回收嘅。咁夾埋東南亞嗰個市場咧，粵語片就可以有得發展。同埋海外咧，南北美洲嚇粵語片都係好勁嘅。但係咧，1965年新加坡獨立。獨立之後咧，佢就有一個語言嘅政策。就是他不用粤语禁粤语做通行语言，而是用普通话。所以即系令到粤语片咧 受影响啦。 由65年开始就难于响东南亚即系、有市场。咁简单嚟讲咧，我做过一个研究啦吓，做过一个调查咧，曹达华，曹达华响65年咧都仲拍20套戏嘅，66年咧就拍2-3套啫。67、68年直情系拍唔到戏啦。 佢系最有代表性嘅就系。 佢最有代表性系啦。咁而我哋唔好忘记咧，其实粤语片嘅高峰咧系60年代初嗰几年。譬如戏曲电影，任建辉、白雪仙、 凤凰女、 麦炳明，神怪武侠片、如来神掌。1964年系啦，先学神针嗰啲60年代初嘅，咁所以咧喜剧片、功夫片、同埋呢个戏曲片，全部60年代初已经成型啦。但系突然之间一嚟个新加坡嗰个语言政策咧，就60年代中开始就好急速咁样下滑，所以系急速下滑嘅。 系啊，但系头先卢伟力你未讲到啲青春片咧、歌舞片咧。咁啊，陳寶珠、蕭芳芳嗰啲咧嚇，其實本來真係芳興未艾啊，咁啊，亦都有7日先，你知佢哋拍到咧，即係好多早戲，好蓬勃。哇！咁如果一下子咁收咧，即係啲影業公司點處理？ 所以咧，即係其實陳寶珠、蕭芳芳咧，佢哋出道早啦，所以咧佢哋60年代初都已經拍好多戲啦。 係啊， 如來神掌。其實陳寶珠、蕭芳芳都有參與演出的第五集咁啊，第五集就係嗰個天殘腳嗰集啦， 好睇嘅真係。 咁然後陳寶珠、蕭芳芳喺60年代中後期咧係做玉女啊，做好多愛情片。蕭芳芳火拍謝賢咧，拍過幾套戲咧都幾有影響力嘅。 飛女正傳咧，我印象最深。 係啦，薛家燕啊、沈殿霞嗰班。 即係話可以放佢一馬，佢喺 disco 度人打交，但係佢覺得佢媽媽同埋 嗰個所謂後父啊，即係嗰個太過不堪咁嘅人嚟，我寧願坐監。一般咁樣，然後就，但係佢好有倫理嘅意味咧， 好有倫理意味 嘅。女我哋就好同情佢嘅喎， 有 啲為本捍衞嘅專。 佢係用一個同情嘅龍江導演係用一個。 誒，龍江真係好犀利，即係其實我哋流下好多眼淚嘅，即係喺睇粵語片嘅時候。 我講埋。補充蕭芳芳和陳寶珠後來呢，就是因為他們都不能夠繼續在粵語片裡面呢再怎樣拍了，蕭芳芳其實有一段時間是拍過國語片的， 因為他可以講到， 所以也都影響到蕭芳芳後來的一些感情生活啦，婚姻生活，所以佢最初嘅一啲男朋友呢是國語片，就是台灣的 陳祥林那些啊。 咁我哋今日讲六七十年代嘅电影，咁而家咧，我哋稍息一阵。咁呢个题目咧，我相信咧好多听众咧都即系响成长嘅过程咧都有经验，或者系响电影院睇过啦，或者响电视睇过。一阵间休息翻嚟咧，我可以讲下咧，我六十年代响电视机嗰度点样睇到香港嘅粤语片。 好啊， 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由过去一个星期起，社署为所有院舍员工提供快速抗原检测套装，每三日检测一次。在获得充足的快速抗原检测套装供应之后，社署将会要求院舍员工每日开工之前都进行快速抗原检测。政府早前決定調整院舍人士檢疫安排，在防疫條件合適之下，院友可以在原院舍內隔離。在亞博接受檢疫的院友和員工，如果第七日的檢測結果仍然屬於陰性，檢疫的日數亦都會縮短至七日。羅志光在網誌提到，截至年初三，安老院舍的疫苗注射率只有大約兩成二，推算会有近千个院友可能会在第五波疫情中受到感染，死亡人数会大约有100人，呼吁院友家人不要再反对院友注射疫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土个案有28宗，其中广西13宗、辽宁11宗、云南2宗、天津和广东各1宗。新增3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一宗来自云南本土。内地至今一共有10万多人确诊，4600多个患者不治，10万多人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6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亦都是连续第四日超过50000人确诊，累积感染个案超过1350000宗。另外再多36个患者不治，累积死亡个案7081宗。南韩目前有超过210000个患者接受居家治疗。韩联社报道，变种病毒 Omicron 不断传播，新增确诊病例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维持上升趋势，但重症病例未有出现明显增幅。澳洲总理莫里森说，由于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边境增兵，澳洲已经指示所有余下的驻基辅大使馆工作人员撤离。莫里森说，澳洲会将大使馆工作转移到利沃夫，那里靠近乌克兰和波兰边境，在基辅以东大约540公里。莫里森形容乌克兰局势正处于非常危险的阶段，谴责俄罗斯专制和单方面行动，又批评中国对俄军集结在乌克兰边境保持沉默。澳洲外长佩恩再次呼吁澳洲国民立即离开乌克兰，警告当地的安全状况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转吹北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15度，

好，翻嚟广东广西，咁今日广东广西咧就我哋嘅题目啊，系六七十年代电影。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卢伟力啦，咁响心机旁边吓，用电话同我哋沟通啦吓，因为疫情下面咧就冯天乐啊， 咁咧系。 好咁嗱，我哋头先咧就临休息之前咧，我就话啊，我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咧，我六十年代响电视上面点样睇到香港嘅粤语片啊？ 嗯， 因为嗰阵时咧其实系有丽的呼声， 系 就未有无线嘅， 嗯， 即系六十年代初中期咧。咁，其实我屋企系冇电视机嘅， 嗯。 但我住咗廉租屋之後咧，我對面屋企 哇 就有一部電視機， 有啊。 咁同埋咧就係當時咧，響屋村生活咧，原來有一樣嘢係咁嘅，就係咧某一間屋企咧，佢會招待鄰里啊，左鄰右里咧就嚟佢屋企咧一齊去睇電視， 跨家庭聚會。 咁一般咧就一般嗰啲節目，譬如黃沾主持嘅麗的音樂會啊嗰啲咧，即係我哋又唔睇嘅，即係唔中意睇啦嚇。咁但係咧，我哋就中意睇粵語長片。 完整嘅粵語長片。 當時嗰啲粵語長片咧係喺黃金時間播嘅， 即係幾點啊？ 即係夜晚大概八點鐘到十點鐘。 唔使做功課。嗯。 唔係咁已經做完啦嚇，即係嗰陣時嘅生活節奏。 快啲做完啦。 咁我仲記得咧，就係有一輪咧，六十年代可能當時咧，佢哋買到中聯所有嘅系列咧， 嗯， 差唔多咧每一個禮拜，我哋就睇到一套中聯嘅電影。 係。 咁就由《危樓春曉》啊咩咁一路啦。我最印象深刻咧，就有一套叫《我要活下去》。 嗯，《 我要活下去》系讲一班社会各阶层嘅人咧，就去打劫马场，嗯，然后就成为逃犯，俾人通缉咁样啦。最后就捉到吴楚凡啊咩咁，最后捉到一个细路仔，系即系一个青年人，咁佢就响呢个天台嗰度咧，要唔要跳落去吓，即系面对。但系佢最后决定面对自己所做过嘅嘢。 哇，好正喎！呢个导演系边个？ 李铁。 哦。 咁当时咧就系我哋成班细路仔咧一齐聚埋喺个电视机，差唔多有二十个细路仔，我系其中一个啦，睇到流眼泪啊！然后逐望下左边右边，全部都喺度喊紧，即系话嗰個經驗啊， 係 呢個經驗咧， 好投入噶，非常之投入。 呢個就係我細咁，後來我又記得我哋睇《家春秋》咧，係第一個禮拜睇《家》，第二個禮拜睇《春》，第三個禮拜睇《秋》，都係嗰段時間， 係 喺電視上邊。咁而有一啲電影咧，就係而家都仲揾到，譬如《家春秋》啊，《我要活下去》嗰啲，而家揾到。有一套咧，就而家揾唔到，但係係好難忘，亦都好難得嘅。就係、是、謝賢同埋藍紅主演嘅《神雕俠侶》。 嗯， 咁當時藍紅做小龍女嚇，謝賢做楊過，咁然後就瞓嗰條繩啊，夜晚啊， 嗯， 連玉女心經啊呢啲情節咧，有曬。 哇，仲記得。 咁，但係咧，而家呢套電影咧就失傳咗啦。 哦， 即係揾唔到啊！即係所有電視台都冇。唔知點解， 但係馮天樂啊，我諗你都知道，我哋有一個好重要，香港有一個電影資料館啊。咁啊，有啲人嫌喺馬西灣口啊，又唔就腳啊，要轉車。但係其實嗰度真係一個做咗好多工作嗬，無論係資料嘅搜集啊，啲舊片嘅翻新啊，連海報啊，或者所有嘅評影評啊，佢都係好齊。 係，即係嗰啲電影史嗰啲書都好齊備啊，淨係即係1965至1969年已經係一卷咁樣嘅咧。其實 係啊，冇錯， 學到好多嘢。譬如頭先啦，即係盧教授講嘅謝賢，咁我即刻就諗起難兄難弟啊。 嗯， 即係呢一個咧係我哋香港嗰種拍檔式喜劇嘅先河啊嘛，就係講啊，呢個謝賢真係好窮嘅，窮到啊都冇辦法，就係諗住去打劫人。打劫啊！胡峰，因為胡峰仲窮過佢，哇！竟然有人打劫我，你唔知我係邊個？我唔知啊！你係邊個？你話我唔敢打劫你啊？咁唔係，不過我都冇錢，你打劫我咁。然後，大家識嘅喎，原來大家係老友嚟喎，咁好好玩嘅。然後就講佢哋大家都係咪中意咗同一個女仔， 中意男 嘅個家庭教師咁。然後佢哋兩個人成日都講啊，有希望，有生活。 有生活有希望咁重複， 有希望就有辦法 嘢，係有希望就有辦法。咁、其實都幾有趣，然後講佢哋差啲嗰個女，但係個女老師然後來就有個未婚夫就肺病死咗，又差啲俾嗰個老闆就迷奸咗佢咁，但係好彩佢哋兩個及時就拯救佢。但係佢哋又好為對方着想咧，即係其實都幾有趣嘅，即係話啊。唔可以因为佢有老公我哋就唔帮佢，我哋更加咧为爱系要牺牲嘅，咁好有趣佢哋两个，就你哋冇睇过《双城记》咩咁样啊？咁但系大团圆结局又几好玩嘅，因为两个都中意同一个嗱嗰、那个未婚夫冇几耐就死咗啦，咁但系然后后嚟谢贤就同一个女仔一齐，咁然后阿胡枫都有补偿，就是、另外佢阿徐林系嘛，即系嗰个女仔嘅亲戚就嚟一齐，咁啊大团圆结局，咁就佢哋又发咗达咁样，咁就系我觉得以1960年。我以為嗰陣時啲戲已經係可能比較古縮啲啊，或者咩唔係喎，原來我都覺得都幾有嗰種喜劇元素喎、啊。咁、我諗呢個就係開啟咗後來啊許氏兄弟嗰種拍檔式嘅喜劇咧，我覺得佢有個先河。而謝賢另外一 嗱，我哋而家暫時唔好講住，因為咧有一個咧抗疫快訊啊要講嘅香港電台抗疫快訊，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咁呢个是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吓，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呢个公告咧，我哋一阵间咧都会继续再读嘅。 好啊。 咁头先咧，你讲到呢、這个难兄难弟咧， 系。 咁其實咧，我做嗰個研究咧，我後來寫咗本書啦、我有本書咧係叫做《香港粵語片藝術論集》噶嘛。咁喺呢本書裏邊咧，我有一篇文咧就係、講香港嘅喜劇嘅。咁喺嗰篇文裏邊咧，咁其中一個部分咧，我就比較難兄難弟呢種喜劇，同埋新馬仔。鄧繼塵嘅兩傻系列，咁佢哋都係拍檔啦嚇，即係兩傻系列都係拍檔啦。咁而難兄難弟嘅呢個喜劇同埋兩傻有啲咩分別咧？咁我就做咗一啲比較，咁我就發覺咧，原來響50年代咧有一個概念好重要嘅，就係、所謂叫做同撈同煲沙煲兄弟。咁因為咧50年代咧就好多大量來自四面八方嘅移民啊，咁佢哋嚟到香港，重新再交朋結友，重新再打拼，咁於是咧朋友呢個觀念啊，一齊揾食呢個觀念咧，原來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無論係兩傻系列定係難兄難弟啊，即係個電影咧。都是有呢種咁嘅強化呢種咁嘅感覺，係咁、所以 但我又想問啦，其實呢一個起源咧，會唔會仲有一個根源係外地嘅電影呢？因為咧，如果你睇60、70年代香港電影，你發覺佢一個文化大熔爐嚟嘅，即係你有啲巴西音樂啊嚇嘅大樂隊啊，跳舞嘅方式啊，或者甚至一啲意大利寫實主義電影嘅味道啊。即係下單車竊賊呢一類咁啊，第四家嗰啲嘅嗰啲元素咧，會唔會喺翻？譬如難兄難弟，可能仲除咗香港嘅處境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其他電影嘅影響。 嗱應該咁講咧，就係、凡係喜劇咧，都係有即係、一肥一瘦 嚇、 一高 一 矮嚇、一個。一個鬧，一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咁，即係都有呢種咁嘅。 一個古惑啲，一個好愚蠢。 係啦，外國電影都有羅羅哈比啊，都有呢啲咁樣嚇。咁呢個一種，咁另外一個傳統咧，就係響30年代嘅中國電影啊。咁因為30年代嘅中國咧，亦都係有好多由鄉鎮啊出去城市生活嘅青年人。咁呢啲係叫離家嘅青年啦，我亦都做過一啲研究啊，即係研究探到中國電影嘅早期電影嘅倫理空間啦。咁我就發覺咧，就係嗰啲青年人咧，重新再組織自己嘅倫理關係啊，組織自己嘅人生。咁所以咧，佢哋 佢哋一齊一齊住啦，一齊租一個單位住啦，一齊去創造一啲佢哋要做嘅嘢啦。咁呢種咁嘅經驗咧，係卅年代都有。 嗯。 咁而最近譬如話文學界咧，咁佢哋就講翻咧，原來六十年代初、五十年代尾咧，佢哋有好多即係文藝青年，譬如話蔡浩全啊，佢哋咧就幾個青年人咧，廿零歲咧就租一個單位，咁一齊捱，一齊做文化工作咁樣，咁啊分享翻嗰啲窮風流。咁呢一樣嘢同卅年代嘅蕭軍蕭紅佢哋同居啦，但係都係一齊住喺一個單位仔嚇，過住一啲咧即係捱，但係文學嘅生活。咁所以咧，我覺得難兄難弟或者是兩傻的這些這樣的片呢，它可能是受很多方面的影響，但是如果作為一個喜劇本身呢，它是要有一些這樣的化學作用的，即是一個軟一個硬。那譬如難兄難弟呢，謝賢就是叫做吳聚財嘛，他本來很有錢的，但是揮霍那些朋友呢，豬朋狗友多，那就揮霍曬吳聚財。咁另外咧就胡峰嗰個角色咧就叫周日清，啊，即係兩個個名。咁吳聚財就悲觀嘅，佢開場嘅時候就要自殺。周日清咧就係、有希望就有辦法，呢個係佢口頭禪。咁所以咧成套電影咧就係一個悲觀，一個樂觀，即係其實係肉身化咗青年人的兩種情緒，所以呢就是難兄難弟，所以就成為一個經典了。兩傻呢也都是有些很有趣的東西的，不過呢我們可以遲些先講，因為它主要呢是一種類似周星馳和孟達那種關係，即是說呢周星馳呢就是面懵心精，但是呢是叻嘅，聰明啲嘅，孟達咧就係、是、蠢嘅，咁樣嘅。咁咧兩傻裏邊咧，鄧寄塵嗰個角色咧就是、蠢嘅，但係咧新馬仔嗰個角色咧就是、精嘅，咁樣。但係咧即係六十年代咧，其實睇到一個好重要嘅。就是邵氏的興起，國語片的興起。 但是邵氏之前也有粵語片組， 他五十年代有粵語片組，但是粵語片組譬如張英才、林鳳、這些就是邵氏的粵語片組啦。白露明、這些都是邵氏、或者電茂的粵語片，但是他就是在65年結束了，就是說當這個新加坡的語言政策開始之後呢，就冇咗呢個邵氏嘅粵語片組，佢就集中做國語片。當時咧，因為1966年咧，中國就有呢個文化大革命。 係啊， 文化大革命之後咧，中國就冇電影嘅生產啦。香港嘅左派公司咧，長城、鳳凰、新聯咧，都減少咗生產。咁所以即係令到一時之間咧，成個世界嘅華人人口，睇電影方面咧就是好依賴邵氏啊，呢啲即係響香港生產嘅一啲電影，咁所以邵氏王國雖然佢響五十年代尾、六十年代初已經因為黃梅調啊咁樣咧，就已經係崛起咗啦，但係咧係響六十年代中開始咧，佢一路去到七十年代中。文革嗰十年咧，邵氏嗰個王國咧就哇， 真係興旺， 澎湃，好興旺，係啦， 海外市場嚇， 所以同嗰個政治嘅大形勢有關係 嘅，係啊， 死咗亦都係少咗個競爭對手啦。 嗰、那個真係好震撼㗎，嗰陣時好細個啦嚇，即係睇嗰啲報紙頭條，即係成架機咧座位咧死咗好多人，咁啊亦都好重要嘅香港嘅電影人。 嗰、那個陸運圖啦， 係啦嚇。咁啊，仲有佢嗰啲同事啊，嚇，咁啊，即系呢一件事有一個好轉捩點嘅影響嗬，咁啊，當然更加邵氏嘅王國就擴大啊，係啦，咁啊，但係我想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都知道粵語片式微嘅時候，粵語片嘅工作人員啊、編導啊、演員咧，佢都冇辦法唔向呢個生活低頭咧，係參與國語片嘅製作。有冇一啲即適應唔到啊，或者係覺得即係因為你知嗰陣時真係南北和噶嘛嚇，喺香港啊， 咁啊，國語人同粵語人咧之間咧嗰個交流咧都係好微妙嘅嚇。咁啊，唔係話 好密切， 突然間轉咗做國語片就得㗎啦，係咪啊？ 唔係嘅，嗱，佢哋因為嗰陣時咧，1960年代尾， 嗯， 就香港有無線電視， 嗯， 咁同埋咧就係有咗無線電視咧，麗的都要自強啦。咁所以喺60年代尾開始70年代咧，好多電影人咧入咗電視台。 嗯， 譬如咧张英， 嗯， 就入咗电视台啦。吴梅导演都入咗电视台。我哋后来嘅亚洲电视有一套片咧，系砌低咗无线嘅咧，就叫做《大地恩情》啊嘛。 嗯嗯， 咪、 嗯、 吴梅有做咯，啊张英嗰啲全部有做嘅。咁、而甚至有啲咧，因为长凤新咧就系减产啦，所以有啲咧。原本是左派公司的演员呢都入了电视、哦 嗯、 包括江汉、啊、白恩、啊、这些全部呢都是后来我们香港的观众在电视台认识他们、 嗯、 当然他们之前譬如、白恩是做、新联的苏小小已经是很红的了、 嗯、 因为当时的左派公司呢其实他们那个、电影呢就唔係咁政治化嘅，佢、 嗯、 哋都係講一啲即係普通市民嘅人生嘅生活。咁、嗯、譬如蘇少少呢啲，甚至佢可以有蘇州、杭州嘅風景，所以咧、嗯、當時咧一般市民都會睇嘅、 嗯 啊，即係唔係話用意識形態嘅眼睛去睇佢嘅嚇。咁調翻轉咧，邵氏嘅電影。一啲譬如武俠片啊，一啲言情片啊咁樣咯嚇，亦都有啲左派圈嘅人咧，都會都會睇嘅。不過即係比較微妙啲，即係左派嗰個族群喺60年代、70年代咧，就有少少半封閉嘅。所以咧，即係我有啲朋友咧，即係當時係讀嗰啲外國學校咧。 嗯 佢就話翻俾我聽，當時佢哋係偷偷地自己去睇邵氏嗰啲戲，就唔講俾學校啲同學聽嘅。 係，梗係啦， 有一呢頁咁嘅歷史。 係，冇錯，呢個明白嘅。 所以呢個就係60、70年代嗰、那個意識形態方面嘅一啲問題啦。 嗯嗯，馮天樂，你有冇睇過中聯嘅電影啊？ 我個人的記性咧，就通常記得啲劇情，但係佢邊間公司啊，成我唔記得。不如左派電影，我比較有印象，譬如《珠江淚》啊，嗰啲我就睇過啦。即係因為佢牽涉到嗰啲即係找壯丁啊、國共內戰啊，呢一類咁嘅片咧，成我咪睇過。甚至乎一啲再舊啲，嗰啲《一江春水向東流》啊，其實嗰啲就唔係香港電影啦，但係嗰啲即係相對比較左翼啲嘅呢一類。 系嗰、那个 《 一江春水向东流》就40年代尾啦， 系啊，我知道系呢、啊這个《 珠江泪》就50年代初啦吓，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因为而家我哋要睇翻呢一啲电影咧，的确亦都系唔容易可以揾得翻出嚟。不过点解嗰阵时嘅左派电影相对即系都唔一定政治色彩咁浓咧？一其实都系同阿即系据我所记得咧，就系同阿廖承志。即係代表呢個中央嘅宣講嘅政策有關嘅，即係因為佢喺我哋個左翼嘅電影，因為我哋面對嘅觀眾係港澳同胞同埋海外華僑咧，所以我哋要同內地咧要有所分別先得嘅。咁有呢一個指令，咁所以啲神鬼電影都可以嘅，譬如畫皮，咁、呢個陳毅副總理都有睇噶嘛，甚至同佢嘅編導人員講話幾好睇喎，然後佢哋話：咦，我嫌唔夠恐怖喎、哦，咁然後陳毅就同佢講。咁恐怖做乜嘢啊？搞恐怖主義咩？咁啊，仲可以開下玩笑，係、嘛？所以我哋講到喺文革，自從因為呢個姚文元批判呢個清宮秘史之後咧，咁所以先至左翼電影咧就要式微啊。 嗯。 但係喺之前咧，其實都有一段時間發展。咁當然台灣亦都有重金啊，即係係歡迎好多香港嘅人才過去發展咧。所以啲國語嘅電影。即係有啲份武俠片亦都大行其道啦。六十年代我哋講緊個張徹啊，係嘛？胡金銓啊，啲獨臂刀，我諗大家都仲係印象會深刻 嘅。係冇錯啦，當然啦。咁係啊，我真係啊，我覺得好有趣咧。即係你頭先講開左派電影啦，咁我哋都知道有一個南國影業公司。點解我成日提啲影業公司？因為佢哋真係有一條生產線㗎嗬、 嗯。 而佢哋出嚟嘅電影咧都好叫好穩，即係好 consistent 啊，即係好。好係有一啲風路線，好統一冇錯，好統一嘅。譬如你南國 聽講咧嚇，劉少奇其實係支持拍攝咧，即係粵語電影嘅最高指示喺內地嚇。 係啊， 咁係啦，咁啊，但係咧就佢哋嗰啲片咧，中間咧有時都會穿插住一啲階級嘅覺醒啊，有啲政治宣傳。咁嗱，有時對於南下嘅香港觀眾咧，佢哋都未必唔敏感於裏邊嘅意識形態。 嗱，其實呢個咧就要。要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咁就一言難盡嘅。不過簡單嚟講，而家先講兩句，一陣間休息翻嚟咧，可以詳細啲講。係，咁咧就係四十年代尾咧，其實好多左翼嘅影人喺香港嘅， 嗯， 佢哋拍嗰啲電影，包括當南國電影公司嗰啲咧，都係有意識形態、有階級鬥爭成分嘅。 係、嗯、啊， 但係咧五二年咧，香港出現一件大事，就係、是、香港政府遞解咗一批電影人翻中國。係。咁於是咧就係、是、香港嘅左翼電影公司咧就調整政策，咁、 嗯、 調整政策之後咧就後來有咗長城鳳凰新聯呢個咁嘅佈置。 嗯， 我哋而家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可以再喺呢個方面咧就再講一下。 日外長分別舉行雙邊會晤。郑洁容同布林肯就北韩接连试射导弹表示忧虑，同意将保持紧密合作，尽快重启同北韩对话，防范朝鲜半岛局势更加恶化。天气方面，一道广阔嘅云带正覆盖华南，此外一道冷锋已经喺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喺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转吹北风，气温下降至大约15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拎首先讲封路。坚尼地城有爆水管，部分的卑路泽街、部分的士美菲路和厚和街都是需要封闭的。而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另外，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今天下午四点，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港铁站的快线是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自己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新翠村新进楼、屯门富泰村寿泰楼、东涌日东村康日楼、东涌日东村福日楼和上水天平村天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情人节，无论有冇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情人歌，梗系呢首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生不逢时，作曲林若宁，作词唐善恒，主唱冯允谦。 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 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 要为今日回忆，作曲 Larry Wong， 作词林若宁，主唱 After Class。 作曲作词 Super Moment， 主唱 Super Moment featuring Timothy Sun。 当年遗忘，可有得到无价的心肝与我笑着童年，枕边与共数数星光。 Just Lean on Me， 作曲 Square Shawn Michael Alexander， 作词 Oscar， 主唱 Pixel。 You can lean on me。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学堂。 从前在湾仔有一座临海山岗叫做摩利神山，那里有学校有医院，如今摩利神山只是一个街道的名称。它的改变怎样促成了湾仔今时今日的地貌呢？今集大学堂有资深文化历史工作者刘国伟详细讲解摩利神山没有山的经过，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好，第二个小时的广东广西，咁咧就今日咧就我哋嘅题目系六七十年代电影。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卢伟力同埋响收音机旁边嘅冯天乐。咁但系响再继续讲之前咧，我哋继续再讲一讲咧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咁嗱，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啊，咁留意到啊吓。咁我哋头先讲到即系六七十年代嘅电影咧，即系其实渊源自咧五十年代初咧一个即系所谓叫做文化政策嘅角力啊。 嗯。 咁當時咧就係、是、香港政府咧，1952年係好重要嘅一年嚟嘅。佢咧就驅逐咗好多，遞解咗好多嗰啲左翼嘅影人， 嗯， 包括劉瓊啊，咁好多啦嚇，咁啊翻去中國大陸。咁於是咧就當時中國中央啦嚇，當時係劉少奇做國家主席啦，咁佢哋咧就係、是、做咗一個研判。就決定咧，就喺香港咧，就建立一個左派嘅電影嘅系統，就同之前唔同嘅。之前咧就係即係強調階級鬥爭啊，強調政治多啲嘅。但係喺香港即係、就是、長城鳳凰新聯嘅呢個系統咧，佢哋就係強調生活啊、社會面啊，或者係歷史啊、文化多啲。咁所以咧，即、就、係、是、左派嘅電影喺五十年代。 好多嗰啲題材咧都係同生活有關係嘅、同歷史啊或者文化有關係咁樣嘅。咁講小市民嘅都有嘅。咁新聯嘅戲都有好多係講譬如話十號風波。啊！呢、這個六十年代嘅電影咧，就係、是、講一啲住喺天台木屋嘅一班人嚇，佢哋即係嘅嗰個經歷啊咁樣。咁所以咧，喺50年代中之後嘅左派電影咧，係都成為係喺香港生活嘅觀眾嘅一啲回憶嚟嘅。甚至咧有一啲佢可能政治身份係冇咁明。即係冇咁明確話我係左派、右派或者咩咧，佢都會入去當時啲左派影院咧去睇電影嘅。咁60年代有一啲電影咧係好有影響力嘅，譬如話蘇小小啦，或者係張爭、朱紅主演嘅《金鷹》啊。 金鷹好記得話好好看嗰陣時。 嗰《金鷹》咧就係第一套喺香港。市場上面票房超過100萬嘅， 係啊，咁、排住都入場嘅。 因為當時咧有幾個問題係可以講嘅。嗰、那個年代嘅電影院咧係屬於大電影院，即係話咧一個電影院咧係可以坐1000人以上，甚至譬如話珠江戲院咧係可以坐1700人嘅。有樓下有樓上，甚至有啲電影院有第三層嘅。咁點解有呢、這個？大電影院咧，因為當時即係冇乜娛樂啊，咁夜晚或者公餘之後咧，就係、是、去睇公餘場啊咩咁、樣，係 啊， 咁大電影院咧就可能容納到咁多人啦、第二咧就係、是、當時香港咧天氣熱啊，咁夏天嘅時候咧入電影院咧就有冷氣開放，咁啊變咗咧即係喺嗰度咧度過咗好炎熱嘅嚇。即系4点到7点嘅呢段时间，然后翻屋企咁。 系公寓场啊。 吓，变咗咧大电影院系60、70年代嘅一个好重要嘅现象嚟。 系啊，嗱，冯天乐可能咧你都未见过啦，因为年纪问题啦。咁我记得咧，即系譬如喺一啲九龙嘅戏院咧，譬如东乐戏院啊咁样咧，佢有个舞台嘅，即系除咗个红色嘅银幕啊，枣红色嘅银幕，我哋等紧一开场起幕嘅时候，大家拍手掌。準備睇電影之前咧，仲有啲少少娛樂嘅，譬如話啲巴西演舞團啊，就喺度真係外國人嚟嘅喎，就喺度演出， 隨便登場啊！ 隨便登場，但係咧有曬羽毛啊，即係好性感啊，即係好認真噶啲大樂隊啊咁。咁完咗之後就為呢個電影作為一個前奏，令到我哋好似一個儀式咁樣咧，好去朝聖去睇一套大電影。 即係你哋有眼福啊！你哋出世得早啲啦。 嗰陣時電影院仲有好多配套設施嘅，例如小賣部啦，例如咧仲有一啲咧係磅體重嘅，即係你企上去磅體重有個卡仔咁樣跌出嚟，話你有幾多磅咁，嗰啲公仔咧。而家係價值連城嘅， 同埋仲有啲娃娃鏡咧，你見到自己成個人扭曲咗個鏡前，覺得好好笑咁樣， 係一種經驗嚟嘅。係 啦，冇錯 冇 錯。 所以我諗起呢個咧幾有趣嘅一樣嘢咧，就係、是、無線興起嘅之後，1967年嘅出現咧，就迫使嗰啲電影咧就由黑白逐漸要轉做彩色，要進行競爭咧，但係個成本就貴咗好多嘅，即係黑白片咧平均一套咧。個製作成本係7-8萬元，但係如果要製作彩色咧，就要20萬一套平均。咁、但係咧，嗰、那個收益就反而同黑白片就差唔多喎。呢樣嘢咧都係幾考人嘅一件事嚟嘅，因為講個文化轉型，同埋我哋講咗好多50、60年代嘅事咧，譬如我哋講嘅黃梅調嘅興起，我最聽過嘅就係江山美人啦，我覺得幾好聽啦。貂蟬啊，係嘛？咁呢啲咧就其實嗰陣時咧佢。即係粵語電影啊，受到幾方面嘅挑戰啊！我哋除咗國語電影嘅挑戰，我哋仲有其實粵劇，即係粵曲，其實都係一種挑戰嚟嘅。即係對佢嚟講，所以亦都有佢哋嘅競爭啊！我哋由呢、這個《帝女花》嘅出現咧，1959年搬上去做電影，然後去到《紫钗记》，係嘛？呢、這個任劍輝做書生係一流嘅。咁呢、個都係粵語片咧，粵語電影嘅長時間咧，有一段時間俾人哋覺得係一種相對即係。低俗嘅一種嘢嚟嘅，即係國語片嗰陣時亦都係比較盛行啦。頭先我哋都講到，即係武俠片嘅興起，咪大醉俠啊呢啲咁嘅片。 咁其實我哋但係我哋一去到70年代咧，即係所謂起死而回生咧，我哋一定要講啊，就係70而家房客喎，呢個係振幣起衰喎，令到呢個粵語電影咧，甚至係擊敗埋李小龍嗰個猛龍過江嘅，令到沉寂嘅粵語電影係翻翻出嚟，即係呢個有好多嘅諷刺時弊咧，都係好一流嘅。我哋諗下70而家房客咧，其實佢係借鑑有好多個版本嘅嘛，即係40年代就已經有呢啲舞台劇，然後去到60年代初咧，即係國內喺廣州亦都有70而家房客。那個貪污警察叫369啊嘛，嗰、那個編號，但係嗰個係由國民政府嘅警察就移植嘅，變咗做港英時代嘅警察個版本。但係呢個係最受歡迎嘅版本，就係而家我哋都係講緊1973年我哋最出名嗰句説話係嘛，即係嗰啲消防員啊，鄭少秋都有份做噶嘛，即係 有水放水， 有水係啊，有水有水，冇水啊冇水，有水啊過水，冇水啊散水，咁而讀得好快嘅，所以佢讀多次啊咁，咁呢個真係好有，甚至乎嗰個369都係誒嗰個呢個警察都描寫得好惟妙惟肖嘅。喂，一開頭你話佢唔係好人嚟嘅，話呢、這個咁，但係後嚟有人俾錢佢，佢即刻就話：，嘿，呢個世界行情會變噶嘛，而家我話你就係賊。呢、這個女人就好人，因為個包開頭佢話呢個包粗婆啊，即係呢個阿胡錦做呢個角色啊，睇就知你唔係好人嚟噶啦。咁但係然後後嚟知，咦唔係喎，原來太子炳嘅情人喎，咁即刻就改口啊。咁呢啲咧亦非常之有趣，同埋咧即係嗰種倫理之間嘅手忙相助啊。我覺得香港人嗰種幽默細胞似乎係與生俱來嘅，就算我哋拍一啲比較悲慘嘅劇，譬如。我哋讲呢个可怜天下父母心都睇到人流眼泪㗎啦，但係当阿白燕係咪讲过去问个佢老公个表姐去借钱嘅，表姐好有钱㗎，但係好细腻，打緊麻雀嗰陣时就我哋都好困难喺个豪宅嗰度出嚟，我俾20蚊你呢，你熟返张被呢，但係返返入去就同自己嗰啲雀友讲话，我哋两公婆好鍾意帮亲戚㗎，我哋一借几百蚊俾人㗎啦。咁佢哋哇，你真係好人，咁但係我哋睇到會心微笑，即使係寫一種悲劇咧，我係覺得香港人有一種幽默感，我係幾欣賞。 但係粵語片有一個好大嘅功能咧，或者國語片其實都係咧，就係話俾我哋嗰種喺社區嘅倫理同埋道德觀啊。即係我好記得吳楚凡嗰套戲咧，盧偉力一講你就會知道噶啦，係因為我一時間記唔到個片名，就係佢懷疑佢患咗肺癌。咁於是咧就佢係翻緊工喺寫字樓，大家係一齊食午飯嘅，好似包夥食。咁因為佢咳幾聲，咁啊啲人咧就覺得即係避啦，放低筷子，然之後就勸佢唔好翻工。咁咧佢又好得意，就喺度鬧人啊，即係覺得哇你哋咁樣嘅人情冷暖啊，點點點。咁嗰陣時令到我哋都好矛盾嘅，即係話咦到底邊個啱，邊個唔啱咧咁啊嚇。咁啊，但係佢哋係好清楚帶出一種價值觀，令到我哋長大受好大影響。 最有代表性咧就係吳楚凡同埋李小龍啊。细个嘅李小龙啦吓，佢同佢李小龙拍过几套戏，咁嘅其中一套咧就系吴楚凡系一个坏人，咁佢老婆咧就收养咗李小龙，咁李小龙咧长大之后咧，吴楚凡咧就系因为争人钱啊，吓因为有啲唔好嘅嗜好咧，咁就谂住带李小龙去卖咗佢嘅，咁嗰场咧就系响酒楼嗰度。即係賣之前咧，去飲茶啦嚇，即係話咁啊，李小龍咧就當吳楚凡係即係父親啦嚇，咁咧就於是咧就叫咗個大包，咁啊搣開個大包，啊呢嚿大啲，你食啦咁。咁吳楚凡咧良心發現，即刻就斥住李小龍就離開嗰度，即係唔賣啦。咁唔賣，後來梗係啲壞人咧就追債啊咁樣啦，咁打佢啦。咁所以呢場戲咧。我記得就係我喺呢、這個我喺呢、這個我鄰居嗰度嚇嗰度睇嘅，即係睇到流眼淚。 好似係人海孤雄係咪咧？ 唔係人海孤雄嘅李小龍咧係大過咗噶啦。呢套咧係 叫細嗰啲嘅時候， 唔知係咪叫《苦海明燈》啊？ 唔 知係咪叫《苦海明燈》 啊？即係 早啲嘅嚇，早啲嘅。咁所以咧，所以即係嗰個倫理感咧，阿馮天樂講得啱啦。倫理感咧係50年代嘅粵語電影嘅一個好重要嘅特徵嚟嘅。 咁六十年代咧就開始出現咗即係社會嘅變動啦，價值嘅變動啦，同埋咧西方嘅年青人嘅自由思想啊，咁所以咧令到電影所呈現出嚟嘅咧， 有兩代之間嘅衝突， 係啦，亦都有南北嘅衝突。咁所以我哋成日而家好多文化研究講張愛玲都寫過香港電影劇本嘅南北和啊呢啲咧，南北喜相逢啊呢啲咧，就係六十年代初嚇。梁醒波啊、刘恩甲啊呢啲咧，即系一个系捞松吓北方佬，一个系南方，系六十年代嘅故事。咁其实咧，电影出现呢啲故事咧情节咧系滞后咗嘅，因为咧南北之间嘅一啲矛盾咧系喺五十年代出现噶啦。咁但系作为电影咧，系喺六十年代成为一个喜剧嘅题材。 系冇错，咁啊嗱，有两个问题带出咗啦。第一咧，我想讲讲就系女性嘅角度，因为咧，我作为一个女性喺成长粤片嘅成长里边都几大问题嘅，就系因为永远喺大银幕上边咧都会见到啲眼泪咧，即系一个 weeping， 或者其实西方嘅电影理论都有讲啊，即系凡系女性咧唔系喺一个极度恐惧嘅表现方式，就系极度忧伤，系 in excess 嘅过程嘅。譬如凤凰女是要一路喊差不多几分钟咧，唱完佢嗰首粤曲啊，系冇停过流眼泪，即系我都话边有咁多眼泪，方艳芬都系。咁于是咧，我咁细个就望到我凡女人必流泪，而且仲要流足七分钟咁样，咁啊就觉得呢个系我哋表达嘅一个必要嘅方式吓。咁啊，即系你会睇到好典型，就算白燕都系一样，佢坚强。但是呢他没办法跳出那个框架。那么这样东西其实有即好都挺大影响我们的成长的。 不过这个呢就如果我们真的深入去看那个年代的电影呢、其实就不是这样的。譬如说李铁都是李铁有一套中联的代表作叫天长地久。1955年的就是吴楚凡红线女主演的。咁呢套電影咧就係改編自美國一個小説，叫加利 Sister Carrie 啊，係1900年嘅一個自然主義嘅小説。佢就講咧，即係嗰啲能夠適應社會變遷而堅強活落去嘅女性，反為係可以咧喺個社會變遷裏邊咧得到成長。 係 而嗰啲本來喺社會上面有一定嘅地位嘅中年男性。反而由於佢個性格懦弱，佢唔能夠喺社會變遷裏邊咧繼續邁步向前。 但係呢個係美國小説啊嘛，譬如你又點解釋譬如《風婦》呢啲記唔記得？嗰陣時《風婦》對我好大影響嘅、就係話呢個白燕嫁咗入去，佢一定要生仔嘅。咁佢就好驚，即係駝住唔知係仔定女，已經要逼佢要擺對男 B B 啊嬰兒鞋喺佢個床邊。咁於是要佢咧抽中間嘅嗰啲公仔，如果你係抽到仔，即係話你生仔。哇！嗰種咁佢真係抽到仔啊！但係咧，後來佢又唔係生咗個仔，佢就變咗豐富啦。即係嗰種中國嘅所謂封建社會咧，其實佢唔係見到好多嘅曙光。但係我係同意阿盧偉力你話咧，我哋係有啲好積極嘅電影嘅，有啲仍然有希望嘅電影，但係亦都有一啲就係因為要去批判呢一個封建社會而講到幾盡嘅電影。 我反而諗起黑玫瑰喎，即係呢個嗱呢個咧就叻嘅女性啦，係嘛？又可以即係整蠱嗰啲為富不仁嗰啲有錢佬啊！平日就辦舞會係嘛？但係咧即突然間你變咗黑玫瑰，變飛賊係咪？後來呢個又可以避過阿謝賢， 或者係陳寶珠嘅女殺手啦， 係女殺手嗰首歌都已經係深入人心啦。 咁或者係白欣主演嘅巴士銀啦， 係 巴士銀嗰首歌我都仲記得。點樣唱噶嚇？ 就係啲搞鬼啲嘅七擒七縱七色狼啊！ 啊 呢個迪娜咧整蠱到嗰啲壞男人就陀陀令啊！咁其實嗰陣時個女性已經個自主性，或者我哋頭先講飛女正傳咁都好有個性噶， 係啊，呢個真係啊， 屈服嘅。 馮天樂因為都反映咗社會當時咧，其實好多喺工廠工作嘅女性咧，因為佢哋要有家用咧，俾屋企嘅阿哥或者細佬去讀書咧，佢自己夜晚黑去啲補習社讀翻書，咁咧佢哋個個揸住個飯餐翻工啊，咁又陳寶珠嘅角色啦，咁事實上係經濟嘅支柱，亦都係佢哋有翻啲餘錢可以做時裝嘅年代嚟嘅。 我其实印象最深刻咧就系如来神掌，如来神掌有一段戏咧，嗰个对白系好精彩嘅。如来神掌咧就系曹达华饰演嘅龙剑飞，咁咧就系佢同呢个于素秋饰演嘅裘玉华咧就产生感情。咁龙剑飞就本来咧就避难吓，因为佢同裘玉华嘅阿嫲咧吓上一代有啲恩怨咧，咁咧就系终于离开咗嗰个囚禁嘅状态啦，要离开啦。咁喺路上遇到裘玉华，即系裘玉华喺路上等佢，应该咁讲。裘玉华就个女仔同佢讲，于素秋同佢讲，我要同你一齐闯荡江湖。咁啊，曹达华嘅对白咧就系话。我哋男女孤男寡女，受受不亲，唔系好方便、啊。咁于素秋当时嘅对白咧就系话：我哋已经系江湖儿女，识咗咁耐，我哋仲有啲咩顾忌啊？咁于是两个人就一齐行啦。哇！呢个系1964年嘅《如来神掌》嘅第二集。咁所以咧，即系话嗱，编剧嗰个咧系司徒安啦吓，即系话。一个男性嘅编剧，但系喺60年代初，佢写到男女吓、啊，即系要出走咧，佢个女仔嘅主体性啊，系好明显嘅。咁呢个传统咧，其实即系倩女幽魂嘅传统啫嘛。即系倩女幽魂就系个灵魂去到个江边，同个书生讲：我同你一齐上京啦。咁、那个书生话唔方便、啊，咁、那个倩女就话：你真系傻啊，懵嘅。是这样 的我就想起林黛呢即是如果那个女性呢我很喜欢看那套呢就叫蓝与黑、啊。 是啊。 这个都是她最后一部、的影片呢而且林黛本身的出身也都是即是很显赫她是即是一。 那么一间不如冯天乐一间你、继续在这个 pond。繼續跟我哋分享啦、 啊， 好嗎？咁咧、就嗱，我哋嘅電話1872311 1872311，咁觀眾咧亦都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60、70年代睇電影嘅經驗嘅。而家我哋休息一陣。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将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列为受限区域，今朝早10:3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昨晚11:00，一共有115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8宗初步阳性个案。另外，当局亦都喺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490户，当中大约60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第五波疫情爆发令社会陷入苦战，必须全力按照动态清零的目标和策略抗击疫情。变种病毒在社区快速蔓延，多个防疫环节出现严重瓶颈，急需增援。中央的关怀、支持和协助将大大提升各方面的条件，尽快管控疫情。陈茂波在网志又说，息率潜在向上的趋势和近月疫情对经济的打击，或者会影响一些市民和中小企的现金周转甚至还款能力。当局一直密切关注，并加强鼓励银行给予协助和弹性。他指出，今次美国的加息周期对本港金融和货币稳定带来的风险可控，当局为金融市场建立的缓冲和抗震措施依然发挥作用。消费者委员会去年收到整体投诉达到27,300多宗，比对上一年减少11%，但涉及的金额就大幅增加116%，达11.7亿。消委会主席林定国说，整体投诉减少相信和前年涉及口罩的投诉大增令基数增加有关。林定国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投诉涉及金额大增主要与海外物业销售相关。他提到消委会早前已经发布境外物业研究报告， 建议就销售海外物业进行修例规管，主要针对代理在香港境内代表香港境外发展商推销的时候有没有提供足够资讯。他提醒市民购买海外物业当出事的时候往往难以追究，希望市民在海外置业前明白风险。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说，因应减少市民外出和社交接触的防疫要求，在平衡继续推进楼宇维修工程的需要下，研究从今个月开始为完成委聘工程顾问或者承建商招标程序的楼宇个案应用视像直播开标的新安排，给业主代表能够在家监察整个开标过程，包括得知回标数目、各投标者的名称和回标价，会计师会在每份标书上签署和注明日期，稍后要求业主代表加签作实。韦志成在网志说，重视视像开标的保安问题，法团或业主代表在监察开标的时候也都需要全程启动镜头并展示身份，同埋全程出席整个视像开标过程，以便市建局代表查核和记录。开标完成之后，视像录影档案将会交给业主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复检。他又说，正制定执行细节，最快今个月底可以试行。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转吹北风，气温下降至大约15度。展望明天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讲封路，坚尼地城有爆水管，部分的卑路泽街、部分的士美菲路和厚和街都是需要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亦都请你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另外，南区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华康街会改为单程北行，而华翠街就会改为单程南行，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现场的交通标志了。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讲到长者打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现在我们全力压止个病毒，其实都希望能够是防止避免到未打针的长者面对一个很高的重症和死亡风险，亦都因而对我们的医疗系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我想是没有一个人想见到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香港伤残人士体育协会田径前总教练，亦都即是神奇小子苏华伟的教练潘建磊。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从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咩话？手下留情冇嘉宾，点会啊？我都未出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仲有我陶大宇， 手下留情， 同你倒转直播室。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么做？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伟基 情，爱情的意思就是一段相爱的感情，无论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又或者是亲情，甚至乎是友情， 我们都可以用爱去代表。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基在这里，祝你情人节、元宵佳节快乐。 经典广播剧《步过深秋》1988年作品。 我嚟呢度只系问你一个问题，唔系俾你侮辱噶。 罗嘉玲 自私自利，除咗自己嘅利益，眼里面仲有其他人咩？ 张建浩、领衔主演。2月15日开始，一齐重温《步过深秋》。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最后半小时广东广西，咁咧就今日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卢伟力，同埋咧我哋响收音机旁边咧有冯天乐。咁但系响继续讲之前咧，我哋都系要讲一讲嗰、那个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離開，是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樓。好，咁咧，我哋電話接通咗啦，徐先生係咪啊？ 係，我係早晨。 譚先生，譚先生係。 早晨，早晨，三位 主持人，早晨， 三位大師，係今日咧講下呢個香港60、70年代嘅電影，咁啊講下粵語長片啦。咁開始嘅時候咧，大家都提過啦，即係啲粵語。長片呢那個時代呢，我們都是在電視上看一些舊的粵語長片。那其實我原來發覺呢，最近才發覺呢，這些粵語長片呢其實呢有些保存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的。 有 啦， 因為呢我很記得那時候小個啦，那就看電視啦，即係乜嘢都睇嘅，咁啊睇到啲粵語長片好得意，有幾套片咧睇極都唔明，都唔知個乜嘅。咁就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有一增一道啦，咁咧就會出嚟講下嘢，咁然後咧就會影住嗰個好窮困嘅男主角嘅家庭，咁佢哋要點化佢，咁佢遇到困難，咁佢哋呢啲呢個道士啊，咁多數高佬全做緊，拎住個塵忽咁揈下揈下，咁好印象好深刻嘅，印象好深刻。咁佢啊，咁啊經過咗呢個歷劫幾次，通常都三次啦嚇，咁啊經過呢、這個。困難之後呢，咁佢就睇看讀點化咗呢個主角啦。咁我唔記得個主角，即係所以都好出名嘅明星嚟嘅，唔記得主角係曹大華啊，定係邊個咁。咁印象好深刻。咁但係嗰時睇完都唔係好明係乜嘢。咁後來先知道呢，最近先知道原來呢啲呢係傳統嘅道化劇嚟嘅。通常以前呢就係、是、原集劇裏面呢都有啲好呢個項目嘅，應該咁就講下啲 神仙道化劇嘛， 係呀咁道化呢個世人啊，唔好沉迷呢個紅塵咁樣下。咁呢個好有趣，好有趣。咁又令我諗起一樣嘢，因為前兩個禮拜呢大家講開小說啦，咁當然就講開中國最著名嘅小說《紅樓夢》啦。我細個睇嘅時候睇都睇明，好難睇嘅，因為我成日個印象就係、是、呢啊一定係講愛情啊，同賈寶玉啊、林黛玉啊咁。咁我打開本書第一章已經睇到眼都花埋，咁講乜呢？都全部冇講呢啲嘢，梗係講一增一道咁嘅，咁好了歌大家就好熟啦吓。咁而且完结嘅时候又好得意噶，又一增一道又带住贾宝玉走啦，咁又梗系咩？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咁，乜啊真系，拗晒头咁。 咁原來咧後來就因為點解咁諗咧？咁奇怪咁，因為我記得之前咧阿劉天賜咧都喺電節目裏面講過，李如大師咧講呢、這個劇嘅劇本咧應該結構第一咁嘛。咁咁出名嘅小説，點解一開始又爭一道，完結嘅時候又一爭一道嘅咧？咁後來咧，我先至喺啲台灣大學嘅《紅樓夢》專家講解咧，其實呢個可能係《紅樓夢》係傳承咗呢一個道法劇嘅結構開始嘅，咁所以阿岑日飛大師都有提過啦，所以嗰一爭一道咧，其實係貫穿成個《紅樓夢》嘅主線之一嚟嘅，咁都係好有趣。咁所以我諗下自己講翻咧嚇，其實咧這個。不當然啦，呢啲道化劇依家好難去拍戲嘅，我都冇乜人去睇，依家冇乜票房嘅。咁所以我諗呢個粵語長片其實咧，對於保留呢個中國嘅文化咧，其實係好有幫助嘅，好有幫助嘅。 係咁啊，你唔好講話咩啦，關德興嘅《黃飛鴻》系列啊，裏邊嘅武師差唔多每一套電影咧都有武師啊，有打功夫啦，嚇佢嗰啲真係硬橋硬馬功夫，咁甚至佢有一啲參與演出嘅演員咧，都係真係武林人士嚟嘅。而當時譬如話武術指導啦，劉家良師傅啦，都係即係武林人士嚟嘅。咁所以咧就粵語片係保留好多呢方面嘅傳統文化，甚至咧香港嘅環境嘅風貌啊、建築物啊。有好多街景咧，都係保留咗出嚟、我哋可以睇到好闊落嘅九龍塘。 冇錯，呢、這個海棠路有一村就係謝賢做一個窮畫家，住喺嘉玲屋企，我仲記得。 係啊，同埋嗰啲武打片仲有武德嘅精神咧，即、就、係、是、我哋睇《黃飛鴻》係咪？定係還是我哋睇呢個李小龍？我哋講下呢一個唐山大兄嘅，佢去到都係。永遠都不會主動出手打人先嘅，一定是忍無可忍啊！對方欺凌就不得了，然後先出手教訓咧，就是我哋中國人嗰種所謂唔係話濫用武力，唔係打得就周圍哈哈霸霸，而係咧需要出手嘅時候先出手呢一種精神，貫穿住呢啲武打片。 所以睇到我哋熱血沸騰就係咁唔足，仲唔喐手，快啲打低佢啦！ 好咁啊，好多謝阿譚生嘅分享嚇。我哋仲有哦，未有好。 咁啊，我又想讲讲咧，头先阿冯天乐提到嘅林黛啊， 系啊。 其实咧，你会睇到当时嗰啲女性演员啊，非常之立体啊。佢哋都好老积，你可以话，即系其实都系十七岁入影圈，系咪？ 系。 但系咧，好似好有风霜咁，同埋好成熟，人情世故、表情、流个眼泪都有重量啊。 非常之好睇。 咁咧就當然你可以話，因為個戰壓即係戰火嘅背景，或者佢哋嚟香港， 啊、 但係而家我哋係揾唔到呢一種重量感啊！即係我可以咁講 啊，冇咗嗰種氣質啊嘛。係 啦、 啊， 點樣理解啊？真 係佢係一個時代嘅消逝嚟嘅，即係就唔係淨係女仔係咁樣嘅。就算我哋而家嘅知識分子同當其時比，嗰種書卷氣，你會覺得係少咗嘅喎。係，即係譬如大家都係係嘛，即係你會就係冇咗嗰種味道咯。如果咪睇下徐志摩啊，係咪我哋睇好多呢啲，即係我哋好懷念民國嘅好多浪漫嘅， 係冇錯。 胡適啊，胡適啊，係咪嗰種？但係我哋就係冇咗，譬如林黛。佢同佢個家世都好有關係嘅，因為佢有呢種氣質係嘛，即係、我頭先所講啦，佢係程思遠嘅千金喎，咁程思遠就係李宗仁嘅秘書嚟噶嘛，咁、而佢嘅老公就係龍雲嘅仔啊嘛，雲南王，係 咪都係國民黨多人？ 係啦，即係軍閥嘅仔嘛， 世家 講係啦，咁然後就。林黛就好容易自殺傾向噶啦，本身就已經佢哋乜佢29歲就已經自殺啦，就係因為佢要炒咗佢屋企嘅其中一個阿姐，就擅自接電話就話佢唔喺屋企，咁但係呢個阿姐咧就服務咗佢哋農家好耐，咁老公就 隱 情炒，咁然後佢就同我老公鬧交，咁然後鎖埋自己間房度就煤氣自殺，就死咗啦，29歲就 非常之震撼，萬人空巷， 即都要揾替身啦， 係啊， 都要揾佢同學做替身啦，所以草草收場嘅其實《藍與黑》係一本小説。长达40万字噶嘛，咁但系佢拍到佢俾嗰个医生迷奸咗，然后佢就变咗做歌女，咁啊算啦，咁然后后面嗰啲就 cut 咗啦，咁好明显就因为佢已经死咗啦，咁冇办法可以再续落去啦，所以都几可惜啦，我哋。 嗱，我哋仲有一位听众啊，伍先生啊，我哋有。 系你好，两位系你好， 系。系， 正如你哋讲咧，即系嗰个听众都讲咧，即系其实啲道化其实电影咧好重要咧，就系即系其实系教化人嘅。 根本因为人大众咧系透过故事咧去理解个道德同埋事实，即系所谓事实啦吓。但系我又觉得咧，其实文化呢样嘢咧就唔系话一定系以前嗰个方法去表达，即系正如美国喂。佢不嬲都係即係 expo 即係開拓㗎啦，佢以前開拓就西伯牛仔，咁後來就呢個星空奇遇，即係咁解啫嘛。即係你用點樣嘅即係文化人咧，就用點樣嘅新嘅工具咧，去表達佢本來個思想。不過咧，邵氏咧就係我你哋就冇提到咧，好嘅邵氏邵氏兄弟啊嘛。邵氏本身嘅法式咧就喺上海，即係租界嚟噶嘛。跟住後來啊，邵逸夫個阿哥就去咗新加坡嘛。咁啊，邵逸夫啊嚟咗香港嘛。即其实邵氏呢个咁睇咧，佢本身咧就系殖民政府咧一个好好嘅 partner 嚟嘅，即系等于邵氏兄弟咧就其实有啲似美国嘅华纳兄弟，即系都系兄弟吓、啊，即系都系一种即系一个文化嘅宣传嘅一个点。我有个解释，唔知啱唔啱？点解初呢个粤语片后嚟变咗国语片咧？因为咧，其实你睇下咧，历史上咧世界上好多一啲大嘅人口流变啦，大嘅动荡之后十五年到啦，咁嗰啲本来流变嗰啲人咧。就 consolidate 啦，佢開始咧就會有一個意識去 challenge 本身個 authority。咁你喺香港咧，你四九年之後，哇咁多人嚟到之後，跟住到六幾年，即係殖民政府咧，其實就係透過呢個工具咧，去 suppress 本土嘅一啲意識。因為如果唔係咧，就會挑戰佢嗰、那個權威嘅。咁其實咧，你哋講到咧，其實我都以前都覺得啦，香港啲歷史劇咧，點解咧就倒賺得好犀利嘅咧？即係譬如你話《精武門》，原來都完全假嘅。或者金門小說其實好多都係盜贊嘅，有唔少叫做點解咧？因為咧喺殖民政府之下咧，佢係唔可以俾你了解歷史嘅嗰個真嘅，唔可以導向你啲人咧去諗歷史嘅嗰個根真係點。因為如果咁樣咧，會即係所以佢要做到香港人咧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你執行能力好高，但係你要架構呢個社會咧，你係冇咗呢個咁嘅思維，冇咗呢個咁嘅人咧。去做个架构，呢、这个就系殖民政府个管治嘅一个， 其实 好关 殖民政府系冇咩直接关系。 但我觉得流行文化有自己嘅生命， 冇错啦吓， 系啦，即系佢又会出翻嚟有一种所谓反动性啊。 同埋响现代嘅文学理论咧，就系话虚构本身所传导出嚟嘅嗰个真实或者真相咧，同历史系。不遑多讓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頭先講到嗰個所謂叫做邵氏公司嗰個地理轉移咧，確實係一個好值得講嘅現象，因為佢哋本身係響東南亞嘅，但係因為上海嘅電影事業響二十年代發展啦，所以佢哋就兄弟咧就去上海就成立咗個天一公司。咁呢個天一當時咧係。用好快、好廉價嘅方法咧，就好快咁樣拍電影，咁啊令到其他公司咧就揾唔到食，嚇、生意唔好，咁所以佢哋咧就係、是、聯合起上嚟，就做咗叫聯華公司，嚇、六合公司咁嚟到去抗衡天一嘅，咁但係咧三十年代咧，因為咧粵劇興起，粵劇。作為一個有聲電影的媒介呢就變成粵劇的電影、而當時呢就是薛覺先在上海演出粵劇《白金龍》那呢就是很受歡迎、當時天一公司呢即刻呢就拍了一套電影那又是很受歡迎東南亞很賣座改變了他們的策略直情是在香港建立香港天一公司，就由三四年一路到日本入香港之前咧，拍了接近一百套粵語電影，所以咧有聲電影的開始咧係同粵語有關係，咁呢個天一後來因為打仗啦，咁啊離開了香港啦，咁到戰後。又有電影又蓬勃啦，咁但係當時咧就係入唔到大陸啦，咁所以咧就係成立邵氏兄弟公司係咁樣嘅嚇。 咁我亦都醒起頭先阿盧教授頭先你講到即係話，其實嗰啲流行文化或者我哋現代創作咧，其實一樣可以反映到好多真實嘅東西咧。我就諗起呢、這個。天才與白痴啊！即係呢個許氏兄弟咧，佢對資本主義嘅弊端嗰種辛辣嘅諷刺咧，又帶有一種虛實結合嘅特色啊！譬如講嗰啲精神病人啊，喂，食藥啦，佢食藥佢嚇又食，咁但係當個護士同佢講唔使錢㗎，哦，咁仲有冇啊？ 咁我食啦，咁然後嗰啲同埋嗰精神病人仲會問：喂，今日恆生指數係幾多啊？咁樣啊，即係每一個人都係諗住個錢，甚至乎係咪啊？呢、這個許氏兄弟佢都竟然相信話有啲明朝嘅古董啊沉於海底啊，要撈翻佢出嚟啊！但係即係聽一個精神病人亂咁噏咧，結果佢哋自己啲即係一個啊許冠傑就係做護士噶嘛，佢就話唔撈啦啊，我發達啦，咁結果就抗工咧就俾人炒咗啊！呢個許冠文咧就直情自己都黐埋線。即係入埋精神病院啊，咁就係講恨錢啊，恨到發燒咁，但係用一種好氣弱嘅方式，係嘛？譬如話啲古董嘅英女王圖像嘅，哦，明朝嗰個人刻錯咗，刻咗個英女王圖像上去咁樣，或者莎士比亞係咩人啊？莎士比亞送牛肉飯嗰個啊，咁啊，即係你聽到你都好好笑嘅。咁但係你又覺得你諗深一層，其實佢係諷刺緊資本主義好多唯利是圖啊，對人性嘅扭曲啊咁樣。 馮天啊，頭先聽你描述得好仔細啊，即係不愧為一個歷史學家。 唔係，因為我中意睇，我睇過一個戲迷，我睇完嗰啲嘢，我都記得好清楚嗰啲橋段啊，嗰啲 唔使有嘢講出嚟。起咧嗱，譬如我因最近再睇翻呢个積尼高信嘅《飛越瘋人院》啊，咁咧嗱，但系咧嗰个咧就真系沉重好多嘅，但系就反映咗其实我哋喺六七十年代嘅电影，除咗张彻嗰啲哇，即系大刺客啊、龙宇啊嗰啲哇，即系血肉横飞之外咧，但系即系所谓个结局咧，都系最后都系比较轻啲，同埋即系叫做。大團圓啦嚇，咁咧就呢個咧係喺六七十年代，我哋就唔會太過悲觀個原因，即係去到最深尾，始終有一個叫 solution， 因為上升緊啊嘛，香港嚇， 冇錯。 香港嗱五啊年代係清苦啦，一班人守望相助咁樣捱過嚟啦，六十年代開始發展啦，七啊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啦。咁所以咧，大家係感受到嗰樣嘢嘅， 即係話有希望就有咩話？ 有辦法， 有辦法。 咁嗱，我哋仲可以講一個層面嘅，就係其實咧，響成個世界嘅大環境咧，六七十年代咧都係風起雲湧嘅。 嗯。 咁電影市場亦都係啦。嗱，即係好多我哋耳熟能詳嘅。经典电影咧，都系六七十年代咧就系、是、涌现嘅。 嗯， 咁譬如先乐飘飘处处闻啦，六十年代初嘅嗰阵时咧，我哋响香港生活咧，开口埋口都听到人哋唱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样噶啦， 系嘛？好犀利啊！ 即系首首歌都咁我。我仲記得咧，我係嗰陣時係讀緊小學嘅啫，即係五六年班，即係六十年代尾。咁屋企咧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有一隻咧係翻印嘅《仙樂飄飄處處聞》嘅唱碟，橙色嘅隻唱碟，即係唔係黑色嘅，唔係黑膠碟，係橙色嘅，即係話明係翻印嘅。咁有曬啲歌詞喎，咁我就係小學五六年班喺嗰度咧就學英文。啊、即係好有心咁樣去查字典咁樣去學英文，咁就係即係第一陣嘅印象。咁所以咧可以睇到咧，即係外國電影即係對當時嘅香港嘅流行文化咧係有衝擊。 仲有即歐西流行曲啦，喺電台啦，係咪、啊、所以我哋多元文化咧種下咗好多種子，譬如話頭先阿馮天樂你講嘅幽默感啦，或者我哋堅韌嘅生活能力啦。同埋天生樂觀嘅精神啦、啊， 所以譬如我哋睇六十年代中後期嘅陳寶珠嗰啲戲咧，有啲係用咗鐵金剛，即係零零七啊嗰啲配樂嘅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佢哋打嘅時候就用翻呢個，係 啊， 即係嚇咁樣噶啦。咁而當時咧，當時響日本啊，響法國啊。都有好多即係好優秀嘅電影咧， 梗係啦，你阿龍迪龍啦、啊， 係啦， 即係呢啲係不能忘記嘅。咁啊，最近咧都有好多做翻舊電影，都係六七十年代嘅歐美嘅電影嘅回顧啦，譬如黑色電影啊等等啦、嗯。其實大家咧即係有時睇電影唔係淨係娛樂咧，佢帶出嚟太多嘅思考啊，同埋對社會政治嘅認識啊。 是啊，嗱，我哋今日咧讲六七十年代嘅电影，都有好多讲唔完嘅话题。咁但系我哋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咧就听一首歌曲， 咁啊，听歌之前咧，讲一讲咧，二月十四号情人节吓，情人节晚上星期一咧，广东广西夜晚咧就论战争。马鼎盛、马恩赐同埋余宇信，而家我哋听呢首歌咧，就系周璇同我哋唱嘅《莫负青春》。 嗯 ，OK。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